欢迎大家来到无糖少冰，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或者说是抱怨。前阵子我很频繁的在跟一个男生联系，除了每天传讯息之外，我还会讲电话。因为我们住在不同城市的关系，所以我们见面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可是至少一个月会见到一次。当时身边的朋友都以为我们应该是在暧昧吧，或是已经在一起了。可是当我把我的事情、我的经历讲给其他朋友听的时候，他们都说：“他可能只是比较被动，你应该要再更主动一点。”可是我就现在心想说：“啊，是要多主动？”因为在这期间，我其实也有对他示好。算是做球给他吧，而且那个是在很多朋友眼里都是一个直到不行的超级直球，可是就被闪掉了。举个例子，就是有一间酒吧，他的那个酒吧里面的调酒的名字都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团名或是歌名。其中有一杯酒叫做我多么想成为你的鹿，拜托，这首南瓜泥歌迷俱乐部的歌在很多人眼里根本就是告白歌。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就传讯息跟他说我一直很想去那一间酒吧点那杯调酒，然后告诉你我多么想成为你的鹿。然后他说：“哦，对，每次都没有点到那杯酒，直接闪掉。”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之前吧，我们终于把话说清楚了。对，终于经历了十个月，我最后得到的回复是：“我真的把你当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看，我现在想一想，当下真的应该直接吐槽回去，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他朋友相处。可是至少我自己跟异性朋友相处，如果没有意思的话，我是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先撇开传讯息好了，我每天都会讲大概半小时以上的电话。不晓得欸，我自己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然我不会每天跟一个普通朋友交代自己的生活还有情绪。而且有趣的事情是，基本上只要我邀约他，他就会从台中来到台北来找我，而且蛮长时候都是当天来回，就只因为我一个随口的邀约。不得不说真的是蛮有心的，所以在我收到我只当你朋友的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说，你到底是多没朋友多无聊才会愿意，就是我当开口邀约，然后你就从台中杀上来台北。对，那在这段时间我也总是会想说，他应该可能大概也多少有一点点意思吧，一点点也好。如果完全没有意思的话，他其实可以拒绝我的，因为毕竟他其实我丢球都有那么明显，他其实也感受得到我对他有意思。他如果对我没有意思的话，我真的觉得他大可以拒绝，然后划清界限。我只能说我太天真了。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只会注意到他可能喜欢你的那个讯号，但却忽略了那些他透露出来不喜欢你的资讯。 怎么说呢？就其实就只是一厢情愿当局者迷嘛。那我其实有追踪一个粉丝专页，叫做大城小事。那这个专页他曾经 po 过一张图，那要给这张图就是一个故事。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如果喜欢对方的心情不被接受，这份心意就像垃圾，因为你制造了，但没有人要。如果你硬要给对方，会讨人厌。你可以自己留着，但除了用不到，有时候还可能有碍观瞻，这种时候就果断的丢到垃圾桶吧。我那时候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啊，原来我给人家造成困扰了。所以最近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课题，就是断舍离。虽然这是一个最近期大家都很爱讲的一个词汇，但是我真的觉得不管是我的生活或是我的心情，真的都要好好的断舍离一下。那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听过蛋堡一首歌，它叫做《重新整理》。那里面有一句歌词就写说，如果这一切简单的像按下重新整理，我就不会那么忧郁。嗯，我也觉得如果有一个重新整理或是 F5 就是按下去就那么简单，要考虑的事情也就不会那么多，只要按下去所有东西都整理好。可惜没有重新整理可以按。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一口气整理完所有东西，但我就现在大概每天花个10到20分钟，就是整理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不需要的东西塞进垃圾桶里面。其实某部分来讲，其实就是好好的跟以前的自己告别，然后审视自己，整理自己，再慢慢的往前，一步一步成为更好的人。虽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会很漫长，但希望我可以做到。那下次见啦，拜拜。